岳母。 Thank you.

边门门多走几呀转，一等自怜自意 贤弟在世，他说对牛弹琴，哎呀贤弟呀，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牛家的两小子。贤弟亲口与我为媒，应台呀，应台。 今天送家务相帮抓进去，应天送家务花家抓几天，家三四九年的家下跪。 Thank you.

如今更难见。想当当初进汉城读书时，我把好机会自己错过啊，鸳鸯两分难开，儿呀，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。再过两天银台要出家了，儿啊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有妖言背叛啊。 Thank you. 个阴铁驴，丁中路铁线就推你不肯。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